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何桑正在和那个小右派在地窝子里说话，又走进来一个年轻人，怀里抱着一把蒿草，进来以后就点火煮稀粥。粥煮熟了，那位小右派叫何桑：“你也来喝点粥吧，暖和暖和。”何桑没有谦让，他接过小右派递过来的一个调羹，小右派又叫他坐近一点，说离火近暖和。何桑往前挪了一下，坐在火堆跟前，他真是冷得难受，这空旷的房子比旷野暖和不了多少。三个人各自用一把调羹从锅里舀粥吃，喝了一口粥，何桑就觉出来这是米粉做的，就问：“哪儿来的米粉啊？”小右派回答：“是我姨母寄来的。”“你是南方人吗？”“对，我是厦门人，我和他都是厦门人，我们是同学。”“那你们怎么从厦门到兰州来读书啊？”“他父母是兰大教授，他在厦门长大，父母叫他考兰大的化学系，我跟他一起报考的兰大，一起当了右派。”喝完了粥，何桑拿出几个花卷儿，两个小右派一人给了一个。两个年轻人有点难为情，何桑说：“吃吧，吃吧。这是带给我丈夫的，他已经死了。”两个小右派在火上烤花卷，何桑也烤了一个吃。吃着花卷，何桑问他们：“认识王景超吗？”“王景超是从新天屯作业站来明水的。”两个年轻人说：“不认识。他们是加边沟厂部调来的，来明水没怎么干活，人就饿垮了。”何桑又问：“这么大的地窝子，怎么空空如也，就你们两个人呢？”小右派回答说：“这间房子原来住了30几个人，挤得密密匝匝的，像个鱼罐头，后来死掉了一多半儿。还有几个人回家去了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。”“什么？你是说有几个右派回家了？”“对呀，有几个人的家属来探望，领导叫家属接走了。”“ 哦。” 火快要熄了，小右派说该睡觉了。他从土台子上的被垛里抱了2床被子给何桑，叫他铺一床盖一床，如果还冷就再抱。然后他就和自己的同学在土台子那头拉开被子睡下了。何桑没有睡，他有点尴尬和难为情。自己虽然不是小姑娘了，不是害羞的年纪了， 但也是一个28、29岁的青年妇女，怎么好和两个小伙子睡在一间房里呢？他就守着那堆残火坐着。两个小伙子似乎看出他的心思来了，还是那个先前的小右派说：“哎，大嫂，你放心睡吧，不要害怕，我们不是坏人。”何桑只好拉开被子睡下，连棉袄都没有脱。这一夜，他根本就没有睡好。躺在土台子上，可以看见星星，雪片还从茅草缝隙里落下来。王景超的死折磨着他，他悲痛难忍，思绪万千，久久难以平静。他想起来，在反右派运动中，虽然他和王景超在报社里三天两头受批判挨斗争，可是回到家里还是亲亲切切的，可以互诉心曲。而现在，王景超却是永远的离开这个世界了，自己不仅仅成了孤孤单单的寡妇，而且还是个右派分子。不光是自己当了无依无靠的寡妇，两个年幼的孩子也没有父亲了。记得1958年4月下旬的一天，他把孩子送到母亲那儿去，跟父母告别。当时老大才6岁，但是他已经隐约的觉出妈妈出什么事儿了，抱着他不放手，哭着说：“妈妈，你要去哪儿啊？”差一个多月才将满4岁的老二却说：“我要和妈妈睡，我要和妈妈睡。”当时他的心都要碎了。今后啊，拉扯两个孩子的重负全部压在自己的肩膀上了。 加边沟是一个地名，也是一起政治事件，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。它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。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，近30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。短短3年间，右派们在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之后，只剩下300-400人。1960年11月，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，开展抢救人命工作。1961年1月，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人间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何桑到天快亮的时候才睡着觉，一觉醒来，天已经大亮。抬头看看，那两个小右派已经没影了。何桑便起了床，整理了一下，走出房子。雪已经停了，太阳很亮。站在门口，他才看清楚，房子建在一条10几米宽的山水沟里，这儿是山水沟的上梢，沟才1米多深。他住过的房子是在洪水刷出来的弯子里朝崖坎方向掏进去的，又往下挖了半米，顺势移坎而建。房顶上压了一些茅草，活像一个菜窖。这样的地窝子一连有3、4间。太阳已经很高了，看看表，已经是9点多钟。他急急地顺着昨晚摔跤的斜坡走出山水沟， 走进昨天那间房子。房子里只有一个人，就是昨天翻阅死亡登记簿的那个人。看他进来，那个人没说话，何桑就主动说：“我要到王景超的坟上看一看，你能不能领我去一下？”那个人却说：“我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在哪儿。”“你不知道在哪儿没关系，你给我找一个知道的。”那个人走出去了，间隔几分钟回来，说：“王景超的坟很远，埋的也很好，你就不必去了。”何桑一听就上火了：“我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看丈夫，没见着活人，看看他的坟总是应该的吧？我说不应该了吗？可你说不必去了。我是说太远了，路上有雪，你不必去了。我不怕远，我从安溪县四公农场来，几百公里路都赶来了，他的坟我还走不到吗？”那个人不回答他，反问道：“你是在安溪县工作吗？”“ 不，我是右派，我在四公农场劳动改造。” 何桑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，心想：“都到这种地步了，我还有什么必要隐瞒身份呢？还有什么顾虑和惧怕呢？”那个人在他的脸上打量了几秒钟，没说话。何桑又说：“ 快点呀，你快给我找人呢，领我到王景超的坟上看看，我要为他扫墓。”“ 扫墓？嘿，你还要扫墓？”“ 对，就是扫墓，怎么不能扫墓吗？” 何桑说话的口气很强硬，完全是一种挑衅打架的样子。那个人生气地瞪着他，似乎要发火，但又克制住了。他说：“ 扫去，你扫去啊，我又不拦着你。”“ 你不拦着我，你为什么不领我去？”“ 我跟你说了，我不知道你男人埋在什么地方。”“ 那谁埋的？你把埋人的人叫来问一下，那不就一清二楚了？”“ 埋人的人也死掉了，叫别人埋掉了。” 何桑没办法了，他想哭，但是他忍住了。刚才他已经表示出自己的愤怒情绪来了，他不想再叫这个人看出自己的软弱来。他停了停才说：“ 难道坟地在什么地方你真的不知道吗？你的登记簿上没有记录吗？”“ 登记簿上哪有地点？你看，不信你看去。” 那个人把抽屉里的笔记本啪的一声扔在桌子上。何桑因为很硬气地说了几句话，愤怒有所发泄，情绪逐渐地平息下来。这时候他想，看来这个人的确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冢在什么地方了，这事儿不能强迫他了。否则他要是派个人领着他到坟地去，指鹿为马，说这个坟就是王景超，自己面对一个陌生人的坟冢哭一通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在四公农场，他就看见过，有些死者的坟冢根本就没有墓碑，有些死尸拉到田野上，随便盖上两锨土，草草了事。于是他又说：“ 那真要是找不到王景超的坟，就算了吧。你们派个人送我到高台火车站去。我要回兰州。” 从四公农场出来的时候，她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，看完了丈夫就回兰州去。她已经在心里做出了决定，再也不回四公了。1958年的春天，宣布她为右派的时候，人事部门跟她谈过，要是不愿意去河西的农场劳动改造， 就开除公职，自谋生路。当时他相信了毛主席的话，不剥夺右派的公民权，所以他还是服从了领导叫他到农场劳动改造的决定。但是两年半的现实已经令他心灰意懒，他决定不做这个有公民权的右派了，他想要跑回家去自谋生计，做个没有公民权的人。那个人又出去了一趟，片刻后回来说， 我们领导说了，我们农场的人很快就要回兰州了，领导正在和铁路上联系车皮，你就等个一两天吧，等联系好了车皮，你跟这儿的人一块儿走，你说好不好？ 何桑只好同意，因为他明白叫农场派人送自己是不可能的了，独自去车站又怕挤不上车去。他知道从哈密开过来的这趟列车经过玉门市和酒泉县之后，旅客更为拥挤。时间已经到了正午，他回到那间地窝子啃了个花卷。尽管外面的太阳很亮，但是房子里寒气袭人，越是坐着越是寒冷，身体突然打起哆嗦来。于是他又提着书包走出房子，他想随便走走，活动一下身体，也看看明水。他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往北走，走过了七八间地窝子。他进了一间地窝子看看，那间地窝子很长，并排能睡三四十个人，但是却空无一人。地上凌乱地扔着几本书，几双破鞋，还有两件撕掉了棉花的破棉袄。凭他的生活经验，那棉花准是被人们撕去做鞋垫了。有一间地窝子有人，他进去看了一眼，空荡荡的房子里总共有六七个人。那几个人看他探头，就问他找谁，他说找一个叫王景超的，那几个人说不认识。他又问人死了埋在什么地方，有一个人说往北走，往北走出了沟，有一片沙土地，再往前是沙梁子，死人就埋在沙梁子下边。他问有多远，那个人回答大概四五里路吧。但是另一个人却说，你不要听他说，那边埋的人不多，多数还是埋在南戈壁上，还有这边的沟坎子上的荒滩上都有。何桑说了声谢谢就往外走，有人又追了一句，大嫂不要找了，你找不到的。他顺着山水沟又往北走，地窝子就没有了。山水沟越来越深，崖坎上排满了大大小小的窑洞，小的窑洞只能钻进一个人去，空间不够站立的尺寸，钻进去就得躺下或者坐着。大部分窑洞空无一人，洞口没有任何的遮挡物，只有少数几间窑洞挂着草帘子或者破棉被，里边有人坐着或者躺着。有一个大窑洞里住了五六个人，何桑问他们知道王景超的坟吗，人们都摇头，只有一个人说他认识王景超，在新天屯的时候编在一个分队，但他不知道王景超是哪一天死的，葬身何处，因为到了明水重新编队他们就分开了。这个人劝何桑不要找了，说刚开始死的几个 还立个木牌牌写上名字，后来就连个纸牌牌都不挂了。他问这几个人，那边有地窝子，你们为什么不去住，要窝在窑洞里？有人回答，地窝子比窑洞还冷，窑洞就门口透气，地窝子却是整个房顶都透气，因为船子太少，茅草压上去没压土，也没有抹泥。离开这个窑洞，正好一段崖坎上有一条小路通到荒滩，何桑就爬上去了。看得出来，这是一片没有开垦过的荒滩，在茫茫雪原上伸出枯黄的一丛一丛的芨芨草，还有干枯了的红柳。骆驼草特别的矮，原因是它的下半截埋在厚厚的积雪里。天地间一片白茫茫的，西南方向的雪原闪烁着太阳耀眼的亮光，而东方的雪野呈现出蓝莹莹灵火一般的朦胧色彩。天地相接处有几株灰楚楚的树木。何桑的眼睛被许多零零散散的雪堆所吸引，它们或单独，或三五成群，比积雪高出一截。他走进几个雪堆看了看，判定这就是坟茔，因为朝着东头的雪很厚，形成一道雪愣子，而朝西的一面却露出黄色的沙土。这是西北风所致。所有的坟冢都没有墓碑。何桑面朝祁连山的方向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就下了沟。蓝天白云，青天白日，但是西北风很硬很强劲，刮得他的眼睛不停地流眼泪。这天夜里，他和几个妇女住在一间大地窝子里，这些人都是来看望丈夫的。有一个敦煌县的农村妇女，是前天坐火车来明水的，在高台车站下的车。下车时天黑透了，他辨不清方向，又不敢问人，听人说高台很乱，于是他就在车站下面铁路工人们的柴火垛旁蹲了一夜。天亮以后想走，已经站不起来了，他痛苦地呻吟起来。房子里的铁路职工把他扶进房子歇了半天，他才走到明水农场来。顺着铁路走是25里路。还有一位妇女是从天水来的，带着一个14岁的男孩和一个8岁的女孩，她是接到丈夫的信赶来的。丈夫说他想孩子，想见见孩子。他们长途跋涉1000公里来到明水，却没有见到丈夫。丈夫在10天前就去世了，掩埋丈夫的人也去世了，没有找到丈夫的坟。还有一个女人是10天前来到明水的，带着5岁的孩子。她到明水前的2天，丈夫就躺倒在一个只能住2个人的窑洞里，发着烧，说着胡话。她和孩子在丈夫的窑洞里守了10天，天天把炒面用开水冲成糊糊喂丈夫，但是丈夫始终没有清醒过来，昨天死去了。何桑问他，一个星期前不是来车把病危的人送到高台农场去了吗？那个女人说，有个大夫跟着车来了，检查以后说 心脏太弱，不能动，不能上车，于是就没有接走。知道遭这么大的罪，还是死了，还不如那天背上车去，说不定还能活一条命。唉，人死了，带来的干粮也吃光了，怎么回去呀？有个妇女说，前两天一个老奶奶领着儿媳妇来看儿子，儿子死了，老奶奶哭死了。几个人简单的交谈后，便大声的痛哭，哭够了睡觉。房子里没有生火，房顶依然能看见星星，门口挂着一片芨芨草帘子。